最佳配乐，陈辉阳邂逅众生花。 今日咧，我哋最佳配乐咧，就我就请咗，好开心，请咗一个嘉宾，就系萧定一先生。 大家好。 咁咧就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我请你上嚟做嘉宾， 都又唔系非常奇怪嘅。当我知道其实如果你系想讲女性嘅话， 系但对我嚟讲咧，又其实我未接触过你嘅。 嗯， 我就系认识你爸爸先嘅。 嗯， 因为爸爸就即系对我嚟讲，我又好仰慕你爸爸，因为爸爸系一个好有学识嘅人嚟嘅。 系好犀利嘅，真 系。吓 吓，呢个真系无可以否认嘅我。 系 冇得谦虚呢样嘢， 系咁咧就即系我觉得你啦吓，即系你对女性咧又你自己会有一个好独特嘅睇法。咁我想问嗱，譬如而家到你做紧嘅生意啊，或者你睇香港嘅女性啊，其实你 generally 大概你觉得香港女性你对佢哋有一个咩嘅印象？ 而家总体咧，我系觉得佢哋好惨， 系 好惨嘅意思就系佢哋好难揾男朋友。 系 我识太多女仔朋友咧，叫我介绍好嘅男仔佢识，但系咧就真系冇嘅，即系系数十计嘅讲系，即系数十计嘅女仔叫我介绍。 你讲紧系超过十个以上， 数十个。女仔系仲要系条件系好嘅， 系 因为我介绍男朋友俾佢识，但我都揾唔到好嘅男仔介绍佢。 系 佢哋即系点讲咧？香港女仔咧系好，同埋佢好有自尊嘅。 嗯， 即系佢唔系好似第二啲地方嘅女仔咁咧，会做啲比较会依附个男性啊，或者嗲啲嘢啦，我称之为系比较少做呢啲，因为佢哋自己通常都有独立嘅经济能力。 系 咁咧，佢又揾到钱，佢到最后揾唔到男朋友就揾唔到啦，咁样即系我自己都可以有自己嘅生活，即系咁嘅态度，所以我觉得咧，香港女仔整体嚟讲咧，其实尤其是而家系踏入廿尾沙头嗰啲咧，好惨，即系好难揾男朋友，亦都生活咧，亦都唔系有好多嘅娱乐，所以佢哋都几闷嘅，真系我觉得。 你咁其实你觉得关唔关佢哋靓唔靓事咧？ 靓嘅当然系着数啲啦，呢个世界冇办法，即系唔面对嗰个现实系，但系即系无论靓好唔靓好，都系难揾男朋友，系真的。即系特首话嗰个比例咧系真嘅， 系啊，系咪因为其实系自己个问题，还是系香港男仔都有问题？ 香港男仔种坏咗啦，呢几年俾人因为太主动啦，啲人即系啲女仔主动咗好多啦，国内嘅女仔好主动啦，咁开始香港男仔咧就系我哋称之为咧就唔系好识追女仔嘅，因为已经系俾人追嘅一啲年头。 啊，你咁样讲我又觉得有啲啱喎，真系， 系啊， 而家谂下真系， 佢哋好怕输嘅香港男仔。好怕输，即系话好怕啊！我出咗 offer， 嗰个人唔接受，佢觉得好瘀，因为太容易啦，依家追女仔，佢哋觉得系太容易。 因为男仔就拣嘢就，唉，我呢个追唔到，我下一个我就实追到啦。 系啊，我 cycle 短啲，我咪再追第二个咯。咁多依家就咁啊嘛，即系唔同以前，可能佢以前啲人即系早一代嗰啲咧，我哋结识咗个女仔之后咧，就好多心机时间去追一个女仔。而家咧嗰啲周期啊，好短啊。即系咧啊，得就得，唔得就第二个啦，即系咁样咯。 咁你有冇一个大概嘅印象？譬如觉得女仔香港嘅女仔嘅特点系乜嘢？即系佢有啲咩特点？譬如 最大嘅特点， 东南亚唔同嘅地方有啲乜嘢唔同啊？对你嚟讲， 我好多唔同，香港真系好特别嘅。 系 佢系我哋讲笑咁讲啦，即系最近有部戏都咁讲，系集合咗中外女性嘅缺点啊嘛。咁但其实优点嚟嘅，后边我会讲咩叫走中外。女性嘅缺点咧，佢埋单嘅时候咧，佢就受咗中国人嗰套思想嘅，应该男仔系埋单嘅。 系， 但系咧，若果唔系到俾钱嘅时候咧，佢咧亦又系咧，即系系西方人嘅谂法嘅，咁咧又系要你咧又好锡佢嘅，又有风度嘅，即系集合咗两个地方女性嘅缺点。表面上系咁样，但实际咧唔系，实际咧其实我觉得香港女仔系好坚毅，即系比其他地方嘅女仔咧系坚毅好多，即系佢。好恒心嘅，做嘢系好勤力嘅。你见我哋依家咧好多嗰啲中层嘅干部啊，即系好多大公司都系女仔嚟。佢哋甚至咧嗰个专注同埋嗰个专一嘅程度咧，专心嘅程度咧系好过好多男仔。所以我成日都好中意用女仔嘅 staff 嘅，就因为咧，我觉得佢哋勤力好多。勤力好多男仔咧，好难好多。咁另外咧就系、是、最紧要一样嘢。是其他地方女仔冇嘅，香港女仔是好坚贞，相对嚟讲，即系好少会俾个绿帽个男朋友或者个老公戴，系相对其他地方系少好多。 但系会唔会？我觉得东南亚女仔都系有咁嘅特点嘅噃。 唔系，韩国好严重。 韓國婚外情非常嚴重，因為我啲我整容啦，有啲韓國醫生啦，成日同佢哋傾偈啦，咁佢哋話哇，依家韓國啲婚外情係極度嚴重，差唔多咧每即係有一半人係有婚外情， 哇一半係好犀利， 係有婚外情嘅，佢哋唔離婚，但係就搞婚外情，佢哋好好盛行搞婚外情。咁喂，我心諗，咁你都要嗰個女仔肯先得㗎，即係佢哋覺得係唔係一件咩事？但係香港女仔咧，若果有男朋友啦，或者有呢個老公啦，如果要出去同第二個男人有性生活嘅時候咧，佢哋嗰個道德觀念係比其他地方嘅女仔重好多。係啊，相對中國、台灣都係道德觀念輕好多。所以我咧，即係坦白講，如果娶老婆咧，一定要娶香港女仔，安全好多。 即係呢個係一個最大嘅賣點係咪？ 係呢、這個呢樣嘢已經係好大嘅賣點啦，咁你就要剔咗佢啲，咁喂，梗係有優點有缺點㗎啦，你梗係要食埋佢啲缺點啦，佢缺點係比較唔識嗲你啦，佢冇咁少你要依人啦，係嘛？佢冇咁 sweet talk 啦，即係講嘢唔會咁 sweet 啦，同你講嘢嘅時候，但你就贏咗佢嘅堅毅同埋贏佢嘅堅貞喎，呢個係好緊要嘅。 咁因為一開始嘅時候你話，譬如香港女仔即係而家好慘啦，咁即係 as 你嗰個觀點啦，我哋點樣可以將佢扭轉翻去咧？其實 咧個生態已經令到佢哋自己都改變緊，即好似 transformer 咁。 係， 依家咧佢哋 即係變緊身， 係啦，已經變緊身噶啦，佢哋已經有一架車變咗機械人，開始咧依家係主動咗好多，主動好多，同埋開始咧將自己嗰啲 value 啲價值觀降低緊，即係可能以前咧嗰個人要對佢好啊，要靚仔啊，又要需要穩定啊，可能依家咧，唉算啦，唔係咁靚仔我都食啦。 但你降低價值觀，你覺得是一個辦法嚟嘅，即係好似我，其實我係默默承受住一啲其實我自己唔認為嘅事情，啱啱先？譬如好似我食開 A 龜嘅嘢，你突然間，算啦，我自己都睇下自己，又覺得不如食翻 B 同埋 C 啦咁。 但係當一件貨擺喺個貨架，係幾好嘅貨色，三年五年都賣唔出嘅時候，咁焗住要 garage sales 啦，即係都要賣， 但係唔係好似特首講話？即係主張我哋增值係一個辦法嚟。 呢個真係，其實我唔明增值嚟做乜。即係增值包括咗幾方面啦。我諗，即係呢個可能佢幫我做生意啦。即係係咪外觀嘅增值咧？外觀增值其中一樣啦。啱唔啱？內涵增值，喂，幾多男仔中意個女朋友好有內涵啊？即係喂，你背首詩嚟聽下啦，咁樣好少噶嘛，係咪啊？或者你彈琴嚟聽下啦。唔會啊，佢都希望嗰個女仔係聽佢話，關心佢。喺佢個男人都希望，即係個女仔喺背後 support 佢，多過話啊，我女朋友讀書好叻嘅，佢讀咗碩士翻嚟嘅，唔會因為咁而喜歡一個女仔。 你講得啱，因為我覺得你呢個內涵嘅增值咧，其實係包括處世嘅增值，因為咧你頭先講嘅一個態度咧，就係唔識處世，會唔會香港嘅女仔都係比較上唔識處世？ 硬骨咯， 硬骨。 我哋成日話佢哋硬骨，就即係講嘢好骨嘅，就即係頭先講翻嗰樣嘢啦，唔識氹人咯，硬骨咯，所以咪你覺得佢係好，即係同佢相處嘅同樣嘢，你覺得係唔會係好開心嘅，佢令你係，佢成日令你唔開心嘅，因為佢有咩咧就鬧你啊、話你啊、趌你啊、講嘢串串供啊，即係呢啲嚟嘅佢哋，佢哋唔會即係將件事兜個圈同你講啊，唔會嘅，即係唔會軟化呢個方式同你講啊，佢哋係唔識嘅。佢因為其實點解？因為從來佢哋以前咧，香港咧都係男仔多女仔少，係過去呢十年，自從有咗國貨充斥市場之後，國貨充斥市場之後， 睇到供求嘅問題， 係啦，供求扭轉咗，你明唔明啊？大陸因為一扭轉咗，咁咪要馬死落地行咯，冇辦法。所以佢哋其實而家咧。呢幾年我睇住佢哋轉變嘅，就是、同一個人都有轉變，係再唔改變自己嗰、那個對人嗰個態度，就好難揾得到食咯，係真的。 係。咁而家你即係你有一個生意咧，就係外表上就幫佢改造啦。咁會第日有一個生意就即係內心上都有一個改造。 我咧，我聽我真係好想 開訓練班。我好想開個訓練班，我時叫過魏震，佢唔制啫嘛。 係， 喂，不如開個訓練班，教啲女仔點樣去對付啲男人。 呢個係一門好大嘅生意。 係啊，即係一個 platform， 我話即係有節目 support， 跟住咧就係、是、再做一個訓練班，我都係有得做，因為真係要訓練自己嘅、 其實你參加香港小姐一樣啫嘛，你入去嘅時候，佢都有一個類似嗰啲咩儀態訓練班啊， 係啦， 係嘛？我唔知道參加香港小姐嘅時候，你入去即係訓練嘅時候使唔使錢啦、啊？喂，咁 唔使錢，唔使錢， 唔使錢㗎係嘛？係咯，咁而家喂有人即係整一個課程，咁你開班俾你搞，咁即 係我認真諗過搞嘅呢樣嘢，唔係講笑嘅。 我覺得 work 㗎，係 啊，我覺得會有好多人報名㗎。我有 platform， 如果開始講，開始教點樣處世咧、即係我覺得唔係處世，點樣對付男仔？其實男仔咧，我覺得咧係世界上。即係唔係講做嘢嗰時啊？如果對住講男女關係咧，男仔係最蠢嘅動物嚟嘅。喂，對付男仔咧係容易對付個女仔好多啊！我哋成日以前細個都有講啦，男追女啊隔重山，女追男啊隔張紙，係嘛？喂，男人啊真係好易對付嘅咧。即係佢有著數，佢覺得咦有著有數喎、啊，你明唔明啊？通常咧都制㗎啦，通常都唔會話喂會唔會有危險咧？好少咁諗啊！即係佢唔會覺得蝕底咗噶嘛？佢覺得個啊個女仔呢、這個女仔俾好多機會我、啊，好似得得地、啊，好易咁、啊，即係唔難、啊，咁咪去咯。 咁會唔會香港個女仔因為傻？即係比較上， 佢哋嗰個 pride 好高，嗰、那個自傲啊，好自傲。因為我頭先提到啦，佢哋好多人自己揾得到錢，佢已經係打工，已經係揾到唔少錢，學識又高，家庭背景又唔差。因為通常好多小康之家以上啦，香港都係。咁佢屋企又有錢，我做咩要咁樣好委屈咁？佢覺得自己係委屈，你明唔明啊？點解我要去服侍個男人咧？唔需要啊！佢覺得係，你明唔明啊？喂，但係唔同台灣女仔、韓國女仔、日本女仔、中國女仔，覺得呢份係一份工嚟，即係我特首話齋， 係 我要做好呢份工。佢覺得對，即係對個男人好咧，係應該嘅。 嗱，又我中國啊，中國咁多個地方啊，如果我記憶中咧，上海嘅女人係好犀利。 佢嗰犀利唔， 佢係吸掂㗎喎，即係 管到吸掂啊嘛，佢咪叻咯，佢咪叫手段咯，就話呢啲就係講嘅手段咯，即係因為佢阿媽已經係咁樣教佢啊嘛，係呢啲係即係祖傳嘅秘方嚟啊嘛，點話上海嘅犀利，因為佢阿媽已經係咁，咁好啦，唔係香港啲阿媽咧都唔係咁，香港啲阿媽咧就教啲女嗱。啲男仔咧就冇咁易俾男仔咩啊，又冇咁主動啊，你明唔明啊？佢哋咧好衰噶，你明唔明？即係上一代咧，佢哋即係呢一輩嗰啲阿媽咧，全部嗰時個比例係男多女少，都係俾男仔追得好緊要，中得好緊要噶嘛，唔係好似而家咁噶嘛，你明唔明？而家都話啦，一反轉咗個供求，喂，開頭嗰幾年其實已經係出現咁嘅情況啦，即係講緊2000年到2003年嗰時啲香港仔唔識反應。仲係繼續係咁，去到呢兩年，大家知道大鑊啦。一見到，咦，原來真係擺件貨喺度可以三年都估唔出嘅喎。喂，問下價有冇啊？即係都冇喎、啊，你咁咪焗住咪要，唉唔得，即係要放低翻少少個自傲同個身段，開始咧真係 transform 啊！ 香港嘅女仔咧，你覺得佢哋北上啊，其實有冇市場？ 喂，佢哋又好憎中國男仔嘅，因為覺得中國男仔咧好老土喎，好冇品味喎，有冇紳士風度喎，因為佢嗰時咧又變翻佢西方文化嗰啲價值觀又喺度，佢又頂唔順嗰啲 即係國內人啊，搭車又唔係 啦，著襪好短嗰啲襪啊，個西裝好短啊，係咪啊？跟住嗰啲佢又頂唔順嘅喎，所以咧。香港男仔就好鍾意中國女仔，香港嘅女仔呢就好唔鍾意中國男仔，咪令到個供求變係咁囉。所以真係個比例好離譜㗎。 係， 喂，前年啊，呢個係 true figure，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做 research， 25,000對人結婚新人，原來有15,000係攞寡佬子相當水老婆啊！ 係， 你諗下，喂，人哋話一對七真係唔係講大話嘅，因為點解咧？好嘅男仔都似你咁啦，你有拖拍啦， 係 咪先？咁有拖拍啊嘛，咁剩翻冇拖拍嘅男仔同冇拖拍嘅女仔個比例係真係一對七嘅，因為好嘅男仔已經有拖拍緊啊嘛。 係係，因為我其實我就不能否認嘅，因為你頭先你。開始講咧，你係 more than 10個女仔 問你 幾十個 女仔，其實我都唔少咯。有女仔問我有冇男仔介紹， 係啊，好難揾男朋友 嘅。咁東南亞即係呢個地方咁大咧，你覺得有咩男仔係啱香港女仔嘅？如果beside 即係除咗香港嘅男仔係會啱香港嘅， 我覺得東南亞地方係好啲。東南亞地方嘅男仔比較純品啲， 係 同埋 邊一個地方啊？你覺得邊？ 新加坡、馬來西亞。 嗯， 我哋就講係其實依家咧香港女仔咧，如果你覺得唔好降低自己身段嘅話，咁其實咧就外銷咯。 嗯， 即係外銷係好緊要 嘅，係外 銷。即係我個妹，舉個例子，我妹就嫁咗俾個馬來西亞人。因為在香港沒法賣得出喂我妹真的挺好下的小我兩年碩士畢業在 NYU 挺靚女都估不出我都很擔心她 until 去年 咁咪係什咩原因呢 係點啦點樣識返返嚟嘅呢個馬來西亞人喺金鐘嘅 food court 嗰度就咁坐喺度一個人喎悶到咁喎喺度食嘢睇書喎嗰個人坐埋搭散就話呢可唔可以一齊坐食飯啦佢呢就啱啱呢係香格里拉嘅職師嚟咁樣呢就三月式呢就年底呢已經結婚 哇 因為如果唔係呢外銷嘅話呢都好難買得出 喎哇喂咁我哋唔應該問國內攞 QDII 啦我哋應該問係咪馬來西亞 我好鼓勵嗰啲香港女仔如果唔想降低身段呢新加坡馬來西亞人呢係啱同埋比較純品香港呢就算好嗰啲男仔呢剩返都仲壞咗。 但會唔會覺得又係唔夠有型呀嗰啲即係比較純。 比較熟啲但起碼即係佢哋覺得冇中國人咁難接受。 哦係呀竟然。 係呀佢熟啲但佢有個優點㗎嘛。 嗯。 嗰啲地方人係比較冇咁花心。 嗯。 即係純品啲。香港剩返嗰啲男仔就算好嗰啲男仔呢都俾女仔中到呢嘩即係啲貨咁多人揀係咪咁我即係唔好難花多眼亂囉係咪去返個純品啲嘅地方佢哋冇乜見過靚女。 你呢個觀點呢同我助手一樣佢一模一樣嘅觀點係同你一樣咁樣睇佢就覺得啊佢自己本身有個女朋友嘅佢都係唔愁啊佢都話我出面咁多我好多女朋友我都冇男朋友㗎真係。但係嗰個女朋友就一樣係嘩24小時 call 啊勁 call 啊勁 check 啊。 呢啲最乞人憎呢啲。喂我最憎人即係女仔 check 嗰啲男仔呢佢咁唔信嘅男仔嘅就唔好啦真係係咪先。即係去到坐監咁我成日笑啲朋友呢有時佢有個女朋友之後呢點啊又返去坐監啦。今晚出得嚟呢我就笑你 prison break 咁樣。 佢一日係一日可以接到三十幾四個電話啊四十個電話啊。咁跟住譬如嗰啲 email 都要 check。 你聽我講啊呢啲女仔呢好快嗰個男朋友就會沽出。跟住再買返個新嘅返嚟係呢條件好啲嘅同埋唔會咁煩嘅。因為新嗰啲呢係街嗰啲已經係吸收咗能量之火已經係 transform 咗㗎啦。已經係 transform 咗呢啲未 transform 嘅仲係一部心機哔哩吧啦就一部心機。如果有部心機佢未變機人唔係咁喎。即係仲係維持喺個舊觀念裏面。呢啲呢女仔呢如果佢分咗手呢搵唔返男朋友。因為在市面那些男仔已經不可以能接受女朋友是這樣的。不過我講真心話即是當認真地說作為男仔真的我想所有男仔我可以代表都是很憎女朋友是這樣的。 是 喂我是喜歡你都不代表我是少少自由都沒有的。我不如真的去坐監這樣是。這個真的不得的。因為我奉勸各位女士一定要給條生路的男朋友如果不是趕得太絕趕狗入窮巷都咬返轉頭真係唔係講笑。